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建立84周年之际，保加利亚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小组、秘鲁金正书同志革命活动研究协会、德国反帝论坛、匈牙利工人党和苏洛文尼亚朝鲜友好协会分别举行了庆祝会、讨论会和讲演会。另外，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，匈牙利工人党和斯洛文尼亚朝鲜友好协会网站上载了文章。